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步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番外第六集，看潮生要收徒弟。邓珀等来等去，没等到看超生买了可乐回来，心里有点不安，越发觉得就不该让一个小孩子单独去买东西。他循着餐车的方向一路找去，从餐车服务员口中得知看超生已经回来了，连忙又折返回去，一个包间一个包间的找，心情沉重的准备报警，就看见前面一个包间门打开着，看超生的脑袋从里面探出来，朝他招了招手。 你在干什么？ 邓珀急忙跑过去，顺势往里一看，顿时张大了嘴巴。包间里有五个人，三男一女，还有一个昏睡不醒的小孩，其余几人一个抱着床柱，一脸惊恐地喊： 你们不要过来啊，再过来我就报警了。 一个蹲在床头的小桌上嘻嘻地笑着，一边做出捞东西的动作。 哎呀，金子，好多金子，这辈子都发财了。 还有两个五大三粗的男人正互相掐着脖子。 你这个贱人，你敢背到我出去偷亲？ 我没有，我没杀人。 这是什么操作？ 邓珀缓缓地望向看潮生。 这是神经病集体搭火车去精神病院报道？ 想什么呢？这几个是人贩子，那小孩是被他们拐走的。 什么？那你 多亏我英明神武，没让他们得逞，那小孩好像也是被他们拐来的。 邓珀很难把眼前几个神经病跟人贩子联系到一块儿，闻言哦了一声，实际上思路还有点混乱。 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叫乘警过来啊。 邓珀也没多想，扭头就去找乘警，走到半道才意识到了一个问题。 看潮生刚才落在那帮人手里，是怎么把他们给整成这样的？ 这问题不能细想。邓珀打了个寒战，隐隐意识到那个孩子也许并不如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。冬至接到看潮生的电话时，正在从表彰大会回去的路上。表彰大会其实也是追悼大会，这次大战由石碑史以石碑中车白、宗陵、丁兰等人牺牲了宝贵的性命，龙申、冬至、余不回、柳四等人也差点在深渊中回不来，吴炳天、唐静他们更是各自身受重伤，最终付出了沉痛的代价而获得惨胜。深渊通道固然已经封印住，阴雨鸠夜那边也几乎全军覆没，愚者的小鱼小虾掀不起风浪，大可以以后再慢慢抓，但对特管局而言，这却也是一次十足惨痛而深刻的经历。所有人穿着黑色中山装，伫立在陵园，耳边响起宋志存对这次战役的总结和对已逝者的追思。天公若有所感，降下绵绵细雨，仿佛也在悼念英雄。在这样一种情形下，哪怕是听见自己立下个人二等功，被提升为阳城分局的分局长助理，也无法令冬至更高兴一点。直到在回去的路上与龙申并肩而坐，接到来自看潮生的电话，冬至才渐渐地从悲伤的情绪中解脱出来，升起一股啼笑皆非的感觉。 你是说你用幻术让那四个人贩子变成了神经病？ 我不这么做怎么把他们稳住？等到警察赶过去，黄花菜都凉了，他们正常得很，现在只是在装疯卖傻逃避警察盘问。反正我已经把人交给警方了，不管了。 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了，你肯定不会特地再打个电话过来吧？是不是又发生什么事了？ 果不其然，电话那头静止了几秒，看潮生难得的扭捏起来。 没什么事儿了，只不过我打算收个徒弟，想问你们有没有空过来观礼呀？ 你要收徒弟？ 冬至扭头看龙身，无需转达，看潮生的声音足以让龙身听见。龙身也禁不住揉了揉鼻梁， 真不该让他单独出门。 龙身本来以为啊，看潮生在特管局待了这么久，怎么也该有个单独历练的机会了，谁知道他送了只章鱼去拜师，半路上居然还能给自己整出了个徒弟来。龙身直接拿过冬至手里的电话。 你的弟子袁还没到。 老大，他叫邓破，是我在半路上遇到的。我看心性也不错，在不知道我身份的情况下，知道我单独乘车还会照应我。 弟子讲究的不仅仅是心性，还有资质，而且为人师表，也不单看师父的能力。你觉得你现在能教给他的除了法术还有什么？ 吃东西比别人快。 龙身沉默，冬至忍笑。龙身瞥了他一眼，见他探头过来听，连脖子都快伸得跟长颈鹿一样了，索性按下了扩音键。 好吧，我知道了。可是我真的很想收个徒弟啊，自从你们都不在京城，我就很无聊。周瑜一那家伙反应又慢，半天都回不了一句话。 徒弟不是陪你玩的玩伴，你要为他下半生负责。 我可以的呀，就像你对冬至那样，不就是一起上床睡觉吗？我也可以。 龙身二话不说，伸手一按，直接把电话挂断了。但已经来不及了，开车的师傅是特管局的司机，不是修行者，属于局里的后勤人员，对特管局内的事情也比较了解。这次表彰大会属于公务出行，原本龙身跟吴炳天他们同坐一辆车，但回来时吴炳天跟宋志存还有事情要谈，冬至则得直接回去收拾东西，赶明天一早的飞机去阳城。龙身与他一道去，就同坐了一辆车。龙身的辞职报告没有得到批准，但上面允许他无限期的休病假，只要求他在有需要的紧急情况下报到。龙身之所以辞职，一方面的确是觉得有些累了，想多陪陪徒弟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残余的魔气的缘故，他不希望在副局长的位置上出事，造成更大的麻烦。但现在允许他病休，他也没有再坚持要走，因为与热爱自由的唐静不同，责任二字早已深深烙在了他的骨子里。特管局以及特管局里的这些人也早已成为他人生的一部分，他不舍得轻易离开。看潮声嚷嚷的时候，车子正好碰上前方十字路口红灯，司机师傅拿起了水杯喝了口水，冷不防的听见这句话，直接一口就喷在了前面的风挡玻璃上。司机师傅咳嗽了几声，偷偷的从后视镜看了两人一眼，又欲盖弥彰的咳嗽几声，还不忘大声的自言自语。 哎呀，这天气真容易感冒，最近我一直流鼻涕，还耳鸣，耳朵嗡嗡的，啥也听不见，这可怎么办呢？ 车内弥漫着一片死寂般的氛围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